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3集，唐默又射了一发子弹，也没有射中，兄弟二人这才明白过来，他射不准。两人不再害怕，手枪是唐默身上唯一的武器，既然唐默用不好，他们便直接冲上去厮杀。哥哥一击凶猛的拳头从唐默的右侧而来，同时妹妹弯下腰扫向唐默的左腿，两人配合默契，唐默伸手隔开拳头往后倒退一步，趁唐默还没站稳，妹妹举起手枪射向唐默的眉心，哥哥操起匕首刺向唐默的喉咙。就在此时，唐默的手以肉眼难以觉察的速度绕过那把匕首，一把擒住了男人的脖子。他侧过头，子弹射入他背后的墙中，兄妹二人的动作一起停住，他们的额头上都是汗。虽然刚才看似是他们一直在攻击唐默，唐默不断避让，可由始至终唐默都处理得游刃有余。突然看到哥哥被抓住，短发女人犹豫了一瞬，扭头就跑，一把圆形弯刀从她的面前突然射来，刺入墙中，挡住了她逃跑的步伐。屋子外地上躺了三具尸体，还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中年男人拼命地往外爬。傅文铎站在门口扔出了那把刀，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的三分钟内。短发女人看到外面的四个同伴，又转头看向自己的哥哥，她的眼中露出了一丝恐惧，他慢慢跪倒在地，害怕地颤抖起来。这六个人只是最普通不过的玩家，甚至还有可能都是预备役。唐默动手前用找朋友异能查看了王文浩的身份，他真的是个预备役。解决六个预备役对唐默和傅文铎来说轻而易举，而事实上在他们遇到王家兄妹的那一刻，两人就觉察到这兄妹二人不是好人。首先，王文浩说他们是听到枪声才想过来看一看，他们躲在乡下很久没见过活人了。按照常理，如果真是那样，他们逃到乡下就是为了避开危险，不与其他玩家起冲突。现在突然听到枪声，他们应该藏起来，不可能出来查看，更不提在一旁偷窥。而且，他们的手上并没有任何干农活的老茧，更不用提之后他们露出的更多破绽。傅文铎曾经说过，他从北京到上海的一路上遇到过三波埋伏在高速路上打劫的玩家，很明显王家兄妹就是这种玩家。唐默没兴趣与这种玩家周旋，他也不会大义凛然地为民除害，但是他看到了王文浩带着的一只表。地球上线后，唐默的记忆力变得很好，几个月前的一些话一些事他记得清清楚楚。他记得在市北中学时，黎文曾经非常得意地向他炫耀过， 你问这个有眼光，这是我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劳力士全球限量版手表，全华夏一共就三只。 当时唐默只想问时间，随便看了眼黎文的表，这个傻白甜富二代就把自己的事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，也不管别人想不想听。黎文这个名字对于唐默已经非常遥远。四个月前，黎文发现自己的母亲还活着，他决定去乡下找母亲，两人在上海分开。唐默扼住王文浩的脖子问道， 你们是从上海那边过来的？ 王文浩不知道唐默的意图，他吞了口口水老实回答， 不是，我们是从南京过来的，我们真的不认识什么黎文，这只表是两个月前我从一个偷渡客手里抢的。 他眼珠子一转，突然想到， 大哥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杀了你的朋友？真没有，这只表也是那个偷渡客不知道从哪儿抢来的，他一看就不是能买得起这种表的人，我只是杀了他，没杀你的朋友。 短发女人也在一旁急急地说， 我们没见过什么黎文，真的更不可能杀了他。 唐默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看向那一脸急切的短发女人。这两人没有说谎，他们真的没有杀黎文。 表是从别人身上抢的，那个人又是从黎文手里抢的。见唐默不说话，这兄妹二人心里产生一丝侥幸，他们没杀这个人的朋友，大家又不是什么解不开的死仇。其实在见到唐默和傅文铎的那一刻，兄妹二人就发现他们似乎很强大，非常不好对付。他们没打算真的偷袭唐默，是唐默和傅文铎先发现了他们，然后唐默又决定到屋子里避雨。四个人在屋内避雨半个小时里，他们没有动手，就是因为觉察到了敌人的强大。王文浩颤颤巍巍地说， 大哥，维克多大哥，我们把我们抢到的道具都给你们，都给，求你们别杀我们，别。 唐默说，你们有很多道具？王文浩眼睛一亮， 有，我们有，就在二楼拐角的房间里，我们抢来的东西都在那里，有很多道具，还有很多武器，都给你们，只要你们别杀我们，只要…… 声音戛然而止，男人双目瞪大，死死地看向唐默的身后。唐默转身一看，傅文铎一手刀劈在了短发女人的头顶，咔嚓一道清脆的脑壳崩裂声，鲜血从女人的头上汩汩流下。唐默也没想到傅文铎会突然动手，他惊讶地看了一眼傅文铎。王文浩看到自己的妹妹被杀，他意识到自己肯定也难逃一死，突然发狠，双拳砸向唐默。 我杀了你！ 唐默侧头避开他的拳头，手指用力，王文浩的脖子被唐默扭断，搭在肩膀上。唐默松开手，走向傅文铎。他沉思片刻，问道，怎么了？傅文铎看着他，淡淡地说， 没什么，反正总是要杀的。 唐默隐隐觉察到了什么，他转头看向门外。大雨过后，土壤的腥涩味在空气中弥漫。这座二层小楼的前面是一片农田，这片农田似乎被人翻过一遍，土壤都被人刨开又盖上去。看了许久，唐默笑道， 也对，反正都要杀的。 如果没选择来避雨，唐默和傅文铎可能就当没看见这件事。地球上线后，杀人的事太多，傅文铎怎么想唐默不知道，但他自己管不来这么多事。只要不像那个杀人痴心的偷渡客组织一样太过猖狂，他绝不会去管。解决了这六个玩家后，唐默和傅文铎在屋子里找了一会儿，确定没有其他藏起来的人，他们开始寻找这六个玩家抢来的道具。二楼拐角的屋子里确实放了很多道具，大多是武器，从匕首到枪应有尽有，但是没有小阳伞大火柴好用。唐默和傅文铎都没有拿走这些武器。唐默看到了一只小巧的木马，他走上前拿起木马，轻轻敲了三下，一行小字在这只木马身上浮现， 道具特洛伊木马，拥有者刘峰划掉，王文浩划掉，唐默，品质精良，等级一级，功能具有神奇隐身效果的木马，将东西藏在木马的肚子里，木马将开启隐身效果，除了使用者和接受者，其他人不可看见木马。限制：隐身效果最多持续一个小时，木马的移动速度为每小时5公里，每3天只可使用1次。备注：把情书藏在特洛伊木马里，绝对不会被人发现。 这只木马有点意思，唐默最后带走了这只木马，其他一些武器类的道具都没有拿。两人回到车上，天色漆黑，查看了一下四周，确定车里的东西没被人动过，四周也没有敌人后，两人回到车里休息。唐默躺在车后座，观察这只小小的木马。这木马实在太小了，它是空心的，但整只马只有人的8掌大，最多放一些杂物，或者像备注上说的一样，放封情书。这东西看似没用，王文浩等人根本没注意它，但如果用在合适的地方， 却可能产生扭转局势的作用。傅文铎问道， 黎文是谁？ 唐默正在看木马，听了这话他微微愣住，说，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，地球上线后我从苏州去上海，路上碰到了他，后来也相处了一段时间，他的亲人还活着，他想去找家人，我们就分道扬镳了。 傅文铎轻轻地嗯了一声，没再多问。唐默将木马塞进背包里，他看着天花板，也说不出是什么感觉。 黎文应该是死了。 唐默和他认识的时间不长，说伤心痛苦并没有，但总还是有点感觉。所以在看到黎文的手表后，唐默决定去王家兄妹的家里避雨。稍微想了一会儿，唐默闭上眼睛，把这件事抛到脑后。两人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大早，他们继续赶路。大雨过后，地上被冲刷得干干净净，两人开车往前行驶了半公里，发现十几辆车堵在路上，将路彻底堵死。唐默下车，将这些堵在路上的车推开。他想到，那六个玩家是靠这个方法把其他玩家拦住，然后杀了他们抢钱的。傅文铎说， 应该是，这两辆车很明显是人为推过来堵在这儿的，不是因为出车祸堵在路上的。 傅文铎指着一辆废旧的吉普车和一辆小轿车。王文浩一伙人都是预备役，虽然其中几个人力气很大，速度也很快，身体素质强化的不比一些正式玩家差，但他们都没有异能，想要拦路抢劫，他们必须先拦住人，所以他们将路堵死，逼其他玩家不得不下车，接着他们再将人一举拿下。唐默思考道，他们的实力不够强，把路堵死，让别人被迫下来清理路障，他们就有机会在旁边观察敌人的实力。如果是弱小的玩家，他们就会直接抢劫杀人，如果是强大的玩家，他们就会离开不动手。就像昨天，王家兄妹远远地看着唐默和傅文铎，没敢动手。傅文铎突然说， 你昨天开了两枪都没中。 唐默一下子愣住，他转头看向身旁的男人。傅文铎一只手推在一辆面包车的后面，轻轻用力将这辆车推下高速。发现唐默在看自己，他转过头，微微勾起唇角，目光深沉地笑道， 我好像没看错，是两枪，都没中。 唐默无言以对。唐默面无表情地转过身继续推车，傅文铎笑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